天是3月3号星期六了哈。 嗯。 那么在今天呢，正好是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总统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看一下今天出行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周末，所以说我们是不限行的，今天交通。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天气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10度，最低是-1摄氏度，空气质量中度污染。今天会有东北风2级，所以说大家出门要注意佩戴口罩喽。 哎，今天确实空气稍微的有一点点哈，就是 灰蒙蒙的、 就是、对，有点灰蒙蒙，所以佩戴口罩可能会更好、 嗯、 而且现在天气确实还有点寒冷， 对对对， 所以早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戴稍微的厚一点、 嗯、春捂秋冻，不要过早的换上春装啊、嗯、大家还是保暖为主。 是，今天是我们的交通方面的消息，是今天是周末，所以不限行了啊。 嗯， 嗯，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最近大热的艺考的，嗯， 尤其是昨天啊，就是咱们加油男孩组合的某一位四个字的小鲜肉、 嗯、 在这个中央戏剧学院参加艺考，整个轰动了啊，就是从排队啊考试出来啊，整个是 全程被直播， 对，图片，我觉得所以说艺考可能也是近两年因为这些小鲜肉这些明星也被刷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是，而且今天咱们三位啊都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咱们三个都是从艺考走过来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艺考的点滴、嗯、当然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艺考生一些小小的建议， 嗯，我们三个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是的，那么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收听收看方式，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地区的听众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AM9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当然、 嗯、 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嗯、也可以看到我们 实时互动，跟我们的一个深度合作伙伴花椒。 是，嗯，那今天还是首先邀请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我们的大帅哥一平给大家打个招呼。一平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李伯南导演工作室的青年演员，我叫王一平。 嗯，一平，在年前来过我们的节目、 嗯、 上次是以我们的话剧《将军里》的演员的身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哦、很红啊那个话剧， 是因为最近我们一直在刷屏、 嗯、 觉得特别的有良心那部剧、 嗯、 特别好看哈、 嗯嗯、 所以今天我觉得一平他不仅是一个演员，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他也是一个艺考，也算是一个成功者，所以今天来给我们分享一些经验还有一些他的心得、 嗯、 来，一平最近有什么演出计划或者什么的、嗯、都可以跟我们稍微的交流一下。 最近在3月7号、嗯、我们工作室的一个话剧叫《蒹葭小夜》，也是我们工作室的北京三部曲之一。 嗯，《 蒹葭小夜》要在北京的缤纷剧场，在北京西城区新街口那个位置， 嗯、 要上演3月7号。 哎，我们这次又有理由去支持你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各位观众朋友们，求偶遇啊！希望在剧场里面，我们能够一起为一平打 call。 不要停。 好，刚刚也是我们引出了今天的话题，所以今天我们的两个小时的时间，一直会陪伴大家聊一下艺考这件事儿。 嗯， 啊，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因为在年前吧，我所关注的有一些像南京艺术学院， 嗯， 还有一些艺术院校，像我们吉林动画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了年前的艺考的工作， 嗯， 特别是从年后开始哈，像北电、中戏、中传已经都开始了这个忙忙碌碌的招生的这个考试过程中，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先给大家说几组数字吧，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一下今年的艺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中戏今年的这个报考的这个人数哈， 嗯， 今年的中戏的报考人数增长是最大的，总报考人数约有51698人次，比去年增加了1.5万人次。 嗯，其次呢就是上海戏剧学院了、 嗯、 考生报名人数呢从去年的21782人次增加到30929人次，增长了近9000人。 哇塞， 比例蹭蹭蹭上来了。 对，传媒大学、嗯、啊， 我们的母校， 对，有30311人报考，比去年增加了8233人、 嗯。 我记得好像光是播音一个专业就增加了3000人。 我看我们学校的表演比例已经是收200多人录一个， 327:1。 哇，我们有的时候会感叹说，我们年代生的好，如果现在考，真的就没有我们什么事儿 了。真的，第一轮就被刷了。嗯、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27号开考的北京电影学院、 嗯， 总报考人次达到了45077人，增长了6933人，创了历史新高。 其实今年所有的数据、嗯、我今天在跟一平聊天的时候也是发现，我说今年特别难考，为什么难考？因为今年的报考人数 不知道怎么着，就是蹭一下上来了。 对， 你们 零零后的主力军。 其实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毕竟我有一定的年纪啊。零零年的时候是因为你们还小，零零年的时候是千禧年，这一年那个时候有一个新闻是说扎堆生孩子，都想要一个，而且千禧年属龙，一个是属相好，二是零零年好，所以说当年的新闻我记得啊，那个时候我也就两岁啊，但是我能看得懂新闻啊。 你当我们傻吗？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新闻印象特别深，就是说那一年是扎堆生育的高峰，所以说当时的一个高峰造就了今年的许多学生们就是考生的增加。 对对。 然后我觉得不单是因为我们是艺考发现人数多，其实应该不单单是这个，高考的人数也应该是很多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是发酵出来，还没有体现而已。 我觉得刚才松松说的是就是扎堆的可能孩子啊，零零后的孩子比较多。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因为现在最近几年传媒业包括这个戏剧影视中国是全面开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年轻人也是有志参加于此，可能更多的年轻人想要说通过这个屏幕哈、啊、通过这个语言通过台词来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报名参加。 对，尤其是现在不管是说综艺啊、嗯、或者是说很多的节目让大家看到了，大家对于艺考的这个意识上去了，不是再就认为说这个就是毕了业只能是电视台啊什么之类的，大家反而都觉得如果能在大学期间学一门艺术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嗯、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也都是这么想的。 是， 对。 哎，我想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嗯、咱们既然提起来报考人数和录取率，你还记不记得依萍，你还记不记得你们当年你们的录取比例是多少？ 当年因为我是考我当时好像应该也都是一百多 ， 一百比一，也就是。 但其实对于表演来说，这个数字还算可以。 对， 其实对我是2012年艺考嘛，2012年来说的话，100比1，因为这个幅度已经在开始涨了。100比1的话，当时可能觉得哇，好，就是100个选1个，有点像中奖的形式， 对对对， 百里挑一，真的是百里挑一。然后，但现在以现在这个比率来说的话，那可能就是千里挑一了，快。 对， 300比1 啊，300比1，对对对，三百里挑一。 而且现在我看了很多学校招生简。不单单是说这个人数比例大，考的真的是什么都需要会， 当然 这个吹拉弹唱啊，然后我看说是朗诵，还要分为指定的现代诗和正常的什么台词啊、独白啊，而且每个考生跟我说，今年我也接触到很多考生，说是因为学生太多，可能你刚张嘴两句就结束了，所以说可能每一个考生也就是在3-5分钟之内，他的这个艺术生涯就已经被决定了，其实也是很残酷的。 对，但其实一两句话，我不知道。就是表演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播音的话通过一两句话可能说更深入的理解和感情起伏，可能 老师经常说一张嘴就知道是不是干这行的。 对，我觉得一张嘴如果说就判断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语言面貌和声音能够判断出来。 对 对， 但是更多的话、可能还是要多听两句， 可是没有这么多时间去了解呀、对吧， 是不是？那松松，你们当年你们当年 也就前年的事儿。 那你现在还才大三呢、啊、你现在 对 好年轻啊你、 这周六不上课吗？就是讲讲我 成功练了练练没练 我们那个时候的艺考哈，是在2010年以前啊，2010年以前艺的考。那个时候我还跟最近我还跟那个时候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人艺考，我们分析、当年真的是只是因为感兴趣，可能每个人都说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学校的什么广播员呐、主持人呐、老师说哎你干这行行，那个时候对于考播音这件事儿没有到现在这么明确，大家甚至都不知道有艺术类的这个专业。后来是我妈妈跟我说哎有播音主持这个、要不然试试啊，后来就报了名，整个学校其实考的也不多，然后但是录取确实也很难。我记得我当时我们考的学校，我在天津考场考的，初试是2000个人进100个，就已经初试了， 20比1。 然后那时候觉得哇自己好牛，然后后来又慢慢到后面，后来发现同学们其实也都是训练时间不长，像我当时学了一个月，还有很多是上了几节课，当时真的是一开嗓，只要看你的音色和你的外形，他们就决定是不是可塑造之才，不像现在，我觉得都得差不离儿了， 对， 才能考得上。 是，你就是没有说你的录取比例是多少， 太高了，我怕拉仇恨。 主要可能是他也忘了， 而且还有可能是因为比例太小了，当时也不报到了。 但是你们当年应该比例应该还好吧？ 也不低，其实 也 不低， 应该 你看初试就是2000个近100个了，当时也应该就是，而且我们是三试，又到复试又到三试，确实是也不低。再加上我是2014年研究生面试，所以我也算近期考了一个。考了一个艺考， 我2014年艺考，你2014年研究生， 咱们可能在考场上见过， 这就是年代感的问题。 你出去， 隔了四年，那 个时候研究生考试就觉得难了很多了，而且压力也很大， 是，我觉得我那年可能是比较幸运，我那年赶的是90:1。90:1，就是传媒大学播音是90:1，因为当年报了8990多人， 哦，那 是要100人，算比较幸运了，因为从 那 之后每年都在涨。所以我还挺后怕的，就但是我名次还行。 但是你看你的，我觉得以你的这个资质，不管在什么时候，就10万比1，你也是那9万多的人，眼睛都亮了。 我在期待他说，甭管是招10个人还是1个人都有你。 结果并没有期待出什么东西。 对，其实刚才其实依萍刚才没介绍哈，就是依萍她作为表演来说，她当年是拿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的全国第一名。 对对对， 对你当年考了多少学校？ 当年我考了中戏，考了北电，然后考了军艺，然后还有就是北京联合大学。因为当时我家人就希望我在北京上学嘛，然后感觉就是就不想再把我送出去，因为北京孩子嘛比较就是有那种恋根倾向，然后就是 成根， 对对对，然后就是不愿意让我去外面上学，然后我也能理解我父母的这份心情，然后包括北京也有很多好的学校，然后我就决定就考北京了。对， 所以考的报的学校上就已经只选择北京了。 那对，都选择的是北京的学校 啊。那你算是没有太体验过，就是艺考的奔波那种感觉。 那奔波，我是其实这是个遗憾，也是个小损失。 所以你当了演员就开始体验了嘛，对不对？ 他有可能是西城区，然后去东城区，然后去朝阳区， 那也挺远的，其实 都好远的。 对， 还有通州区。 对对对，是这走一圈也需要请一周的假了吧？ 对对对。 哦，那我当年跨的就多了，因为我是山东人，跨了北京，南的话是杭州， 最远去杭州， 去杭州，然后去南京没去，北方像青岛、天津也都去了，算跨的城市也算比较少的，就武汉，最南是武汉，应该是武汉， 我都没有，我可能跟依萍差不多，我是参加完省通考，你们应该都有吧？ 我们没有， 你们没有通考啊？ 没有省通考， 哇。后来是取消了一阵吗？我们是有辽宁省是有省通考的， 省通考， 是需要拿到省通考的合格证，之后你才可以出去考别的学校。然后这个成绩也是在省里都是通用的，而且今年我再看的话，辽宁省省通考就是可能也包括很多省，特别管用。不单单是省内所有学校，很多外面的学校都表示了不再独立的，就不再单独的设置了这个考试，省通考成绩就涵盖了。 是， 所以说通考的成绩，哇，这对于学生们来说压力就很大。 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像武汉大学等一批播音主持院校哈，它开始只看这个统考成绩，所以取消了校考。所以说统考的话，其实本身作为第一场考试哈，一般来说就是第一场考试，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而且特别早，就是在元旦前后， 12月份、1月份左右就开始了。 你看， 而且要排名的， 对对对，你看很多，比如说到传媒大学了，可能是过完年3月份了，我觉得考生经历了一串考试之后，也有经验了， 吃胖了， 主要还是胖了，所有视频都是大饼子脸，然后有经验了，可能没有那么的胆怯，但是省通考却是所有考试的第一站，也是决定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孩子来说，艺考真的不是一个像我们说上学的捷径，反而真的是那些有天资的。才是真正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的。 你看一开始聊艺考，咱们三个人全部都是侃侃而谈， 身经百战， 就完全是收不住的感觉。 对对对， 咱们还是要给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一些相关的信息。今年还有刚才我说给依萍说难，还有一个难是今年明星考生挺多的。 啊， 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就是 了吧，去年开始 有王俊凯开始， 王俊凯 对。 去年是王俊凯、关晓彤， 关晓彤 更早， 前年 更早， 关晓彤好像是前年。 但是其实这几年，我觉得从我的上一年，就是好像是 零一年， 他们那一届开始，周冬雨那一届开始，明星考生开始就是频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对， 然后就是一搜艺考两个字，大家可能映入眼帘的就是几个词。首先就是今年的明星艺考，明星艺考生有哪些？ 对， 然后今年明星脸有哪些？ 对， 什么小巩俐、小章子怡等等，特别特别的多。 娜扎就是那个时候红起来的，我觉得不像是什么周冬雨啊、杨紫这一类的，就是本身是明星。 对， 娜扎是真是因为在现场 漂亮。 太漂亮了， 对对对， 初代网红， 对 对 对对， 真的是初代网红。 是，我记得就在那个草坪上，因为我北电我也考了初试， 你是大家的背景，后面的这个样子。 我跟他不是一届哈，就好多好多姑娘会在那个草坪上会跳舞，会有一些就是记者啊、摄影师会在那儿拍的，会专门展示。我觉得依萍当时也应该没少被拍吧，应该。 我以为他是没少拍别人 的。没有，当时那会儿吧，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内心觉得我长得还可以， 挺帅的。 但是当时排队吧，就排队的时候，就看着那些记者，就根本没人拍我。当时就心里又有落差感， 黑了是吗？ 其实就有一种落差感。 你说，哎，脸在这儿呢，拍。 你可以自拍，然后说加个微信，我给你传过去。 没这个必要吧？没这个必要吧？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帅哥美女扎堆的时候啊，这就是个话题了，怎么容易出彩？ 对， 彤彤还没有到毕业，中传每年有这个毕业走红毯的仪式，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互相女生之间打听你要穿什么，哎呀，我穿的很简单了，然后大长拖尾礼服。后来我们班有 妆容精致， 对，妆容精致 到睫毛都要画十遍， 塑料姐妹花就是这么诞生的。 但尤其是那一天我们走红毯，我是16年毕的业，我们走红毯那天下了大雨，我一头卷发去的，进去时候都直了。 我不行了，就到时候发现大家的都变成贞子。 对，然后我就看现场的照片，旁边都是雨滴，就很像那个《黑客帝国》，瞬间停，旁边都是雨滴，然后 睫毛上都在滴水， 已经没有别人了，我们还笑笑的在雨中。但是当时我们班一个男生上了什么新浪娱乐，就新浪娱乐会有这个直播， 为什么呢？ 他带这么多帅哥美女，大家都是礼服啊这种的出来，他另辟蹊径啊，这个人他这两天也到了北京，也许他看到了他会说啊，但我还要说他的故事，他是青海卫视的新闻主播，大家已经知道是谁了。然后他当时穿了一个藏族的服装来的，然后戴了一串百万的这个项链， 哎呦， 当时就上头条了。民族考生百万项链走红毯，他秒杀了我们所有人精心准备的大礼服啊、长 睫毛啊， 这直接把这个红毯给承包了哈。 对，但是我也上头条了， 嗯， 因为我站在他身后，所有照片我都在后面发信息。后来我就看， 作为一个背景出现， 作为一个心机，我觉得当你没有别人有心机的时候，你就蹭他的身后也能够上，他也不会把你劈掉，对吧？ 你是给他拖着大金链子， 对，我就在他身后。这是一个题外话，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让在众多的帅哥美女之中 脱颖而出。 对， 但其实这些啊，我觉得都不如说在考场上一亮嗓呢，让大家都觉得惊艳，比较来的比较实际。 对对对对， 哎，今年还是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明星的艺考生都有哪些哈。包括 TFBOYS 中间有一个特别火的成员哈，最近也是登上了一个某街舞类节目，当上评委哈，易烊千玺。还有这个宋祖儿， 小哪吒。 对，包括他之前也上了那个第三季的那个花儿与少年， 花儿与少年， 是的是的， 对对对， 还有吴磊也是一个童星了，从小看他长大的哈。还有宋威龙最近的这个一部剧，跟关晓彤的那部剧，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 凤求凰， 对对对啊。李兰迪就是今年也是去年有一部比较火的网剧啊，她也是女主角哈。所以今年这些明星艺考生来到我们的这个艺考的现场当中，确实也是收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注哈，有很多的记者也是争相报道。那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明星艺考生他优势在哪儿，以及他会不会也很有压力？ 其实对于明星艺考生来说的话，以我的看法来说啊，其实是会比普通的艺考生压力更大。因为我们就是相当于明星已经被社会广泛关注了，但如果要是考得好的话，然后外界会跟你说，哎呀，会不会有一些内部原因在呀？如果考得不好的话，又对不起一些自己的粉丝啊。对，其实他们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对 对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有可能会压力大，因为考官老师们已经知道你 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可能很多年，有很多的演艺的经历了、 嗯、 那会不会把你和一些素人考生放在一起比的时候，你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会有这种、嗯、会有这种 嗯， 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而你某就是比如说某一个萌星嘛，他一直演同一类型的话、 嗯、 你可能进考场的时候老师对他的一个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了， 嗯 你可能很难跳脱出那个角色， 对，老师会考虑可塑性什么之类的问题、嗯、 而且一旦你一个角色某或者某个角色就是被广泛的比较认知了之后、嗯、就是对于现在社会的观众来说的话，就习惯性给你一个标签性的印象，就你容易跳不出来。 是， 对对对。 所以说，如果说考官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跳脱出原来这个固有的角色、 嗯， 去尝试一个新的角色，但是如果尝试的不是特别成功的话，那反而可能有点啊， 就 没有什么优势了。就 觉得你的可塑性并没有那么强。其实这是对于明星艺考生来说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 嗯。 而且还有他们的文化课，记得吧？嗯、那年的关晓彤说考了500多，整个刷了挺长时间的这个学霸。 是。 嗯，而且明星确实没有、嗯、不是说很有空，他们又要拍戏， 嗯 又要去上学，所以文化课可能相对不是那么高，在艺考之后他们的文化课也会被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人应该承担的一个压力吧。 哎、 嗯、对， 其实这些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今年比较热点的一些消息，我觉得今天我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在咱们的上半段的时间，我特别想问二位、 嗯、 包括我自己也想聊一聊这个问题、 嗯、 就现在哈，你看我们说了录取比例越来越难， 嗯 啊，报考人数越来越多，像表演、播音还有音乐等一些专业也是越来越火啊、 嗯， 现在就是频频上头条。 嗯， 那你们两个啊，当时选择表演和播音的时候的初衷是什么？ 嗯、 是像有些人说我就是热爱这行、 嗯， 我有这个天赋，还是说，嗯，这个专业分数相对来说偏低，我可以当它一条捷径？ 嗯， 你当时怎么想的，一萍？ 嗯，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两个点吧，其实我都有一点，因为我从小时候4岁半开始学的曲艺、 嗯、 开始接触的曲艺快板相声，然后后来一直在舞台上面也算摸爬滚打嘛， 嗯， 然后后来跟着师傅，然后也算就是演打快板唱快板，然后说相声什么的，在各种小舞台，不管大舞台小舞台，就是已经相当于在舞台上很习惯了，也我也很享受这种过程。然后到了快到艺考的时候吧，当时因为确实分数文化课也不好，也不是很好。不是很好，然后 你这个修辞我觉得里面有故事。 有故事吧， 说说你的故事。 对对对，然后因为之前也毕竟就是经常在外的演出啊，可能会落下一些文化课， 嗯， 然后也确实刚才你说这个两个点都有，因为我那年的话，当时的分数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是200多分， 嗯， 应该是200多分，然后当时也算想是走了个捷径， 嗯， 然后呢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很喜欢这个舞台上面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坚持毅然决然的决定艺考。 哎， 对， 我觉得其实我听更多的还是因为从小就接触曲艺和舞台的表演有关系， 对 对， 被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我不知道土话是怎么说，就是那个、 嗯、 就是那个那脑袋那块区域被点拨开了， 嗯， 被点化开了，他上台他不紧张了， 这已经够土的啦。还有什么我还在想 更接地气一点。就是怎么说，那句话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说、 嗯、 人的某一块的领域，某一块技能突然被激发了，被激化了。 我们懂 可以了，够土的了，不要再往上了， 就不给面子 了，够土。 今天这个表现力突然这个表达能力有点欠缺了。 也就是说其实一萍不是捷径，而是他用另一块天赋来填补了这一块的空白。 对， 他的这是也是因为他有他的天赋才能走这条路。 对，一萍当时艺考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老表演艺术家了，又从艺10多年了， 然后老评委老师哦前辈 那不能够 当时是不是已经就是因为登台，从4岁开始登台，已经至少十七八岁、 嗯、 13、14岁了，都已经13、14年的舞台的经验了。 对对对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是有用的，就是你在上台，我是起码说做到一点，我可能没那么紧张了， 很稳。 对、嗯，我在舞台上也算从当时艺考，包括后来进了大学之后、 嗯， 就是老师对我的评价就是舞台风格比较松弛。 嗯， 因为我一直秉承的就是一句老话，可能这句话大家也听说过，就叫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艺术要从生活本质出发。 嗯， 就是一切东西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对， 就是我生活中是怎么样，加上自己一些人物特色，自己有一些小的升华，我觉得这就很 OK， 没必要特别。俗话说起范儿啊，没必要特别做作呀、 哎、 那种、嗯、我觉得是 一萍你先收住，我觉得下半段我们单独给你开辟 一个依萍老师小课堂，给稍微分享一下依萍的经验。咱们先说这些啊，咱们先，那宗宗，你当时选择艺考、选择播音主持的初衷是什么？ 我觉得会很欠揍，这么说哈。 啊， 那就先 因为长得漂亮。 对啊，哦，还有这一点， 你这话有点没良心。 走了走了，依萍，你的话筒在我手里。 好的。 当时没想着说是条捷径，因为我文化课还是可以的。在文科的时候也是前100。 那已经开始欠揍了。 哎呦， 对，主要是觉得这 个我来点更欠揍的，我前10。 然后因为没想过做别的，我真的是从初中开始就觉得长大之后想做主持人。那时候觉得一定要跟文字有关的，想做主持人，不知道有艺考这条路，顶多是说上大学学一个文学类的，然后能不能就是在学校里多主持着点儿什么之类的。后来知道了，就像我刚才说的，知道有这个专业之后，就一门心思的就想考这个了，所以很简单，没想过做别的。 其实你看哈，这两位都是因为兴趣或者是有从事的相关的经历，所以选择了艺考。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呢，张彤会来解答一下他的初衷是什么。 还给自己做了个预 兆了啊！好，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2分，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AM927 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啊。今天是星期六，3月3号，农历正月十六。今天天气是晴转多云，又复述了一遍哈。哎，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艺考，最近也是正在艺考的进行过程当中，所以说有关艺考的一些话题也是频频登上头条哈，也是艺考生作为一个青年人身边的一档关怀帮助大家的一档非常实用的节目，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艺考的成功者，我们的好朋友依萍，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艺考的心得和一些经验。再次邀请我们的依萍给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李伯南导演工作室的青年话剧演员，我叫王依萍。 早上起来早起果真都得傻3秒。 想了一下我自己叫啥，我今天叫啥， 我在哪儿 叫啥 来，依萍醒醒啊。做节目呢。 好， 刚才聊了松松和依萍的两位的当时艺考的初衷啊，刚才我 就 是煞有其事的预告了一下，说张彤我自己的这个艺考的初衷是什么。哎呀，我这个 稍微故事有点长，但是我就长话短说了。 就是下节目之前您能讲完吗？ 我够呛。今天青年就是我们青年广播一天的节目都得给我 讲艺考的事。 我们好轻松啊。 你们俩可以给我来一些什么捧哏之类的。 哦，是吗？哟。 来送一些什么掌声啊、礼物呀、啊、刷刷什么的。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就这么直白。第二期节目一行开始 diss 我了。好，我当年的特别特别的执着就是为了理想，就是因为喜欢这个专业。 嗯、 我比你还早，我是小时候就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回答过姥姥说长大想当主持人。就当时真的就指着电视机，那时候还看正大综艺来着，非常有年代感。 好有年代感，正大综艺是什么？ 倪萍阿姨当时主持的。 哦、不 知 道， 我是零零年。 我看喜羊羊长大。 您二位一个零零年艺考的，一个一二级艺考的，我一个2014年艺考的，你们二位有啥资格？ 我们那时候没电视，都听说。 我们那会儿没有广播。 你要这个本来直播间有点热，这两个人这个不要脸的这个架势，我觉得更热了，羞愧替你们啊！我当时就是，我第一年我是两年，我第一年是普通文化课，走的是新闻系，然后退学又艺考。 我听说了您的事迹， 我这个是有点曲折，但是所以说更加我觉得是印证了我自己的决心，就是想做这个播音主持行业。当年我考的话，我不知道刚才一平他算是就是辗转的城市比较 少， 人家不是城市， 不是比较少了， 区 就没有辗转， 人家是区和区之间的一个 家门口和家门口， 真羡慕。 就是地铁几号线的问题。 对，我当时在辗转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我的心态是一个更加坚定的一个阶段。一开始我是有点懵的，我第一站学校是中戏，可是初试就没过 啊。 当时我的天哪，你知道五雷轰顶，你知道快真的是非常的害怕，因为当时觉得。复读一年其实成本也挺高的。 就是、第二年的时候，第一次中戏也没过。 对，我第一年没有艺考，第二年艺考的时候，第一站是中戏，因为觉得付出的努力挺多的，虽然我也只学了一个月哈，但是 那您去复课那一年啊，就学了一个月，那十一个月干嘛去了呢？ 学文化课了呀， 付出很多， 果然很多，为了艺术对吧？后来就是修了十一个月啊。 我告诉你，我是有天赋的人 哦。好， 我的脑袋的某一块区域图画哈，某一块图。 真的有一块图， 又涂了一遍， 让不让人说话了？就是从第二所学校慢慢找入状态。我也是发现哈，就是我觉得我这点是很羡慕一平的，就是在舞台上还是经历的比较少。一开始上舞台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准备的，我是有积累的，但是我上台之后一紧张。或者说一顾虑过多，比方说，哎呀，前面这个考生好帅啊，个子好高啊，比我条件好，我会顾虑，我会担忧这个，我会跟那个考官进行眼神交流，我会猜测他在想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注意力就会被分散很多，因此在发挥的时候一定受到影响。 你就是太敏感了，对吧？就对于别人的一些表情啊、语言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很影响你。 对，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就已经撒开了，随便吧，就是我享受其中，可能说把我平时所学所积累拿出来平常发挥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跟自己的就是适应性啊和个人的协调性啊还是有关系的。 是 啊，那我们那时候很 好，我是比较慢热了。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一进到演播间，它是灯全打在脸上的，你都看不到评委，已经晃的都看不到稿，所以说就不存在紧张。 您这是啥近视眼？ 对，所以近视眼这时候也有好处啊，看不到人表情，就是、 过分了，我戴着眼镜呢， 我有隐形。 哎，但是我觉得表演可以不戴眼镜，但是播音得戴，为啥？得念稿。 就这样 看不见 哦，然后老师高往下拿哦， 我糊脸上了。到时候就是我当时就在考虑这个问题，就说要不要戴镜片的眼镜还是戴隐形眼镜。我觉得其实这里我们其实在这个两个小时的节目当过程中，我们随时来一些干货。我觉得对于播音考生来说，表演考生我就是让依萍去说，播音考生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戴一下隐形眼镜，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戴美瞳，因为美瞳还是有修饰作用，大家想老师想看到更真实的你的一面，就是咱们只为了说能看清字、看清老师、看清我们的镜头就可以了。 对， 而且从上镜效果来说，美瞳啊，除非是特别自然那种棕瞳，如果是黑瞳的话，整个眼睛是很空洞的。我们要求的是要有神，但是黑瞳会把你眼睛那个神那个光都给遮得上了。 我不知道依萍，你们现在行业里面有没有要求说，就是大荧幕啊，包括你们在拍戏的时候，不可以戴大花的美瞳的？ 其实这个对于眼镜来说吧，先说框镜，就是我从小学的是曲艺，然后就是师傅一直跟我说一句话，也算一个传统吧，就是说在舞台上来，对于舞台来说啊，戴框镜的话，其实是对观众不尊重的，对，然后但是如果是个别的角色需要，然后你要戴的话，应该还是没问题的。然后对于美瞳来说吧，我其实对于美瞳， 没尝试过， 我没有尝试过，我没有尝试过， 因为眼睛很美了， 对，但是对于美瞳来说的话，如果因为镜头，对于镜头来说，镜头是很直观的，直接就打在脸上的。但是美瞳的话，可能会显得整个人很突兀，除非或者说你要有个人的角色特定的角色需求啊、你要戴美瞳的话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看一萍，我们是话剧演员，是不是没有说是那么多的大特写？但对于美瞳这件事儿，还会那么有要求？ 对于美瞳来说吧，其实也是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戴。如果因为你确实要近视的话，你戴一个素片，戴一个普通的隐形眼镜，我觉得也就 OK 了。 对， 因为舞台，对于舞台来说的话，你让观众给观众展示你的美的话，不一定只是从那个一个小小的美瞳，其实你整个人物如果真的很拿捏的很得体的话，对于观众来说也是，你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对， 那其实说到美瞳，我们就想到了一个词叫就是修饰，因为有些考生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不够大，不够有神，可能说我戴上这个就是稍微直径大一点的美瞳之后，我的眼睛会更有神。但其实现在我了解的是，艺考不管是播音还是表演，咱们都是有录像的，老师都会有特写。其实眼神老师要灵，不是说眼睛一定要大，而是说够这个眼睛里面有戏有神才是最好的， 对 不 对？ 其实学生过度的关注外在的东西了。 对，其实松松刚才说到外在，其实引到了今年一个特别火热的话题。我不知道当年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艺考擦妆这件事儿？就是卸妆，当场卸妆。 刚才有这个咱们放片花的时候经历过，嘉宾要求我去卸妆，为了模拟艺考。 哎，嘉宾都已经这么放开自我了吧？嘉宾已经要求主持人要我喝六的， 女主持人要卸妆。 要不咱们今天要不考一考一瓶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因为我并没有化妆。 其实说到这个化妆这个事儿啊，今年也是频频登上这个。也是就是热点讨论，其实不仅是艺考生考官，还有我们广大的网友，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朋友都会聊起来这个问题，说艺考生究竟在考试的时候该不该化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学校，他在招生的简章上他会明确写着考生是不允许化妆的，但是呢还会有一些就是这可能是额外的一些机构哈，他会提供一些在学校附近的什么淡妆的一些 所谓的裸妆， 对， 但是其实呢进到考场你就会傻眼了，因为现场呢会有人拿着一个卸妆油，拿着一个湿纸巾嘎就开始擦。 对，我去年的一个朋友说考了艺考就跟我说了，现场要去洗脸的，就是他觉得你有妆感就洗脸，所以说跟大家提个醒，别寻思抖这个小机灵啊，咱考官那是经历过什么呀，见过世面的，所以您的那个裸妆啊，如果说真是裸到看不出来，那化和不化就一个样了。 对， 如果是但凡能看出来现场戏，那就很尴尬了。 呀，王老师这番评论简直精辟， 我们那个时候浓妆都不算。 但是现在这几年，因为我今年我在观察的时候，其实特别是上戏这边提到了说学生是坚决不能化妆，但是如果化妆的话会强制卸妆，如果说还是说发现了化妆这件事情的话会进行扣分，会进行扣分。当然今年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火的，就是艺考生整容。 这个是从我觉得是从不能化妆开始之后就变得开始扎堆整容了，而且我了解到很多，我去年有也还是那个小朋友啊，他就是去做整形了，我说你都够漂亮的啦， 他怎么这么多故事呢？ 这个小朋友的故事很多， 特别多啊，他是戏精 啊，不会就是你吧？ 然后我说你都够漂亮，干嘛要整？就很多人心里是周围人都在整，他觉得我如果不动了哪儿，我是不是比人输了一截啊？我们是不是就不公平了？基本上女生都会去提前，比如说像提前半年就开始割双眼皮了，恢复一阵时间，然后有的已经很完美了，去给鼻子打一个玻尿酸。下巴打出来一块儿，然后还有现在的半永久纹个眉嘟个唇，然后现在学生很多，比如说高二的，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问我们嘛，说怎么艺考这件事儿，最开始就会先了解我要去动哪里，就变成了他们觉得艺考不能化妆之后做微整，甚至是就是整个比如说鼻子眼睛什么都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误区， 特别不正的一个 对 风气。 因为现在因为我们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是表演系哈，就表演系其实之前演员的诞生的导师刘天池， 刘天池老师 对，在近期的一个节目上他说说老师会看骨变整容啊，就是如果说像刚才松松说打了玻尿酸之后笑肌会僵硬，这样的考生是一定会被拒收的，哪怕说你可能表现再好我都可能不要你。 对， 而且最近我看的像山艺包括一些上戏包括北电中什么各个学校都说整容的考生是一定不要的，在此一定要提醒各位哈，就是真实的美才是最重要的。 对， 就是现在，因为我当年是有一个特别特别搞笑的一个经历， 双眼皮儿来失败了。 我当年考这个北电初试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女孩，她可能是打了一个玻尿酸，然后呢，她这个可能是个人体质问题，然后打了鼻子呢，可是鼻子这块青了一块，又不能化妆，所以这块就完全就是像开封就 会抖起来，越挺是吧？那个鼻梁 是那个直接就青了这块，而且有一个针眼在，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影响了考试。因为那姑娘本身很漂亮，然后有了这块之后反而是扣分了，我觉得挺惋惜的。 其实我觉得十七八的年龄大家都是很美的，有着自己那种青春的花一样的感觉。 对， 而且你看比如说红的周冬雨，再就是那个冯小刚的芳华，都是不可以要求有整过容和化妆的，里面的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美啊。其实你仔细来看，包括很红的萧穗子，那也是一个大嘴巴，然后大宽脸，他叫什么钟楚曦对吧？ 钟楚曦， 然后也是也不是说我们标准欣赏的那种什么小脸鹅蛋脸，什么大眼睛双眼皮，但是就是很美， 有特点。 我觉得你把你自己的特点发挥，然后找准你的气质，像春夏这种文艺女青年呢，我觉得都很美，不要千篇一律的双眼皮儿、开眼角、高鼻梁、小锥子脸，而且十七八的女生，我觉得骨骼脸的长得也没有完全的成熟，你就轻易的去动，其实对你以后的发育也不是很好的。 对啊，对啊，你看说女大十八变 啊， 女大十八一枝花，所以这些说法一定要相信自己。 是， 其实这里啊，我就想问一下一平老师，在表演考试的时候，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考官，或者说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你认为什么样的考生是最美的？ 什么样的考生是最美的？首先要给我一种很纯正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这个纯正，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 我们两个谁身上有这个气质 啊？好，算了。 就这么算了吗？ 拉的话筒。 一平老师不考虑考虑吗？ 也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第一轮就被刷了。 首先来说，如果要给我一种美的感觉，我是因为我如果是一个考官的姿态来说的话，你要给我首先要从艺术上打动我。我并不是很注重你这个演员个人外在的一个问题，一个外在因素的来考虑进来的角度。因为你要真的有内心的东西，有真才实学的话，其实不会在乎外界一些的怎么说，哎呀，突然有点就是外表给观众带的直观感觉，其实更会在乎那些内在的东西。 其实说经过了怎么说，经过艺考报名，我觉得在艺考报名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已经对自己有一个认知了，包括有些同学可能会参加一些艺考培训的时候， 对， 其实专业的老师、负责任的老师都会告诉你孩子你究竟适合哪个专业。 对， 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进行了一批筛选，这个筛选不是说优胜劣汰，而是说适合和不适合的问题。 对， 可能说进到考场之后经过了初试的筛选，大家其实都是说啊，上了镜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接下来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天赋，有没有这个感受。 对， 其实不是吃这碗饭的，没有天赋的话，真的勉强上了这所学校或者是从事这行也是很痛苦的。你可能天资会比同学赶不上，我觉得倒不如选择一个自己适合的，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哎我去试一试能考上会怎么着。这毕竟是个专业，也许是未来就决定着一辈子的这个职业方向。 对， 如果真的不是有天赋或者特别喜欢的话，也不要轻易的去选择，真的很痛苦，这条路很难的。 是，而且我还觉得哈，就是在艺考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的审美已经不像说，可能说在九几年的时候，要求女生必须大眼睛、高鼻梁，然后小嘴巴啊，樱桃小嘴、鹅蛋脸。可能说现在咱们的审美，像刚才松松说的，现在我们的审美趋势已经在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不是说一个单向的，它是多向的。多维的去发展，可能说高鼻梁 OK， 是挺好看的， 嗯， 但是他比梁也有他的角色可塑造的一些选择，嗯，所以说 大美女舒淇， 对， 就是个宽眼距，他比梁方方脸，但是很美， 但是极美啊，对啊， 对， 就是气质好嘛，对不对？ 嗯， 嗯，所以说，嗯，整形啊，包括化妆，大家都可以稍微的放下一下的这个压力，放下一些负担， 嗯， 还是最。最真实的、最朴实的、最自信的一面去展现， 嗯， 反而会收获老师的青睐。 嗯，其实对于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整形来说的话，其实我个人啊有一个小的一个 失败的案例 节点，并不是失败的案例，因为我在艺考的时候，就是那段时间吧，因为我从小学快板，然后我要因为有一些个我也就是想象应该会有一些个人才艺展示的环节，在考试的过程中， 嗯， 因为我在那段时间就是狂练快板， 勤学苦练， 结果出现一些事故。当时我在练花板的时候，然后当时我练了一个左右手，那个大板是竹子的，然后当时换手的时候正好打在了我左眼的眼镜片上， 哦， 然后当时把眼镜片打碎了，然后眼皮划了一个三角口，当时去医院缝了10针，当时正好赶上中戏三试的环节， 哦，哇， 正好赶上了。 当时心态是什么样的？ 当时心态其实当时很就是爆炸，很崩， 嗯， 啊！但是当时吧，别人跟我说，要不然你去磨个皮啊，或者是把眼皮稍微微整一下。 嗯， 我说没必要，因为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是赐给我的，那就是一定是我的。我要就是毕竟带着它，也算给自己一个警示吧。 嗯， 对，也算给自己一个以后的一个提醒，我觉得也挺好。 就是练快板的时候戴隐形眼镜，不要再戴镜片。 对对 对，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像一平有这种情况，在考场其实都可以跟老师解释的，说确实说这个是因为练习割到了。 嗯，老师，我这不是拉的， 不是整失败，或者也许如果现场抽的是什么演扮演毒枭的角色，您还正好了呢。 哎，一平，你可以演最佳适合你的角色是海盗。 我觉得当时没有记者来给我拍照的话，也因为我这眼戴着纱布有关系。 哦， 当时还戴着纱布。 三试的时候戴着纱布， 我戴着。纱布，因为当时还没有拆线，缝了10针啊，左眼皮整缝了10针， 那影响考试了吧？ 确实， 我觉得是影响了，因为 当多少会有一点， 对，多少会有一点，因为当时小护士， 嗯， 那个给我缝线那个护士姐姐跟我说， 嗯， 说那个，哎呀，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是干嘛的？ 嗯， 我说还是学生，然后以后上哪儿？我说想考表演系，考表演系，那我稍微给你缝细点，所以左眼皮直接缝了10针。 哇，就是不考的话就要缝得很粗吗？ 我没这么说，我没这么说。 所以说谢谢护士姐姐哈， 对， 很感谢。 现在 没有 留疤痕了吧？ 但是现在我左眼皮，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还是有疤痕的， 有一点点。 疤痕的 啊，但是说因为做了专业演员，可能说通过化妆一盖的话，就可看不清楚了。 嗯，对， 哎，啊，你看这些都是艺考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出其不意的一些小的小意外也好， 小 惊喜也好，都是很多的。 嗯， 其实我在艺考的时候，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我这个人体质问题就是容易水肿。 现在还肿着呢， 啊，现在也肿，就早上起来 早起 我就容易肿。 嗯， 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就是喝水比较多，吃的东西也比较多。 嗯， 对， 主要是吃的多。 对，主要是吃的多。嗯，对，你说对了，我这个不给你 diss， 我就是承认了啊。就是稍微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说艺考的时候，为了呈现最美好的一面，有些同学会特别特别的，介意自己第二天是不是一个完全完美的状态去呈现。 嗯， 所以说水肿的情况下该如何避免啊？张老师这里给大家一些小提示啊。 多年水肿成经验， 多年水肿患者。 对，所以说我就经常会这么做哈。 嗯， 首先，如果说是易水肿体质的话， 嗯， 那就在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9点之前，请不要再饮食，不要再喝水了。 嗯， 因为水太多的话，容易。就是也容易水肿。 嗯， 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说啊，发现有一些水肿，哎呀，非常的啊，有点肿大， 嗯， 就是稍微有点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办哈？那就在考试的前2个钟头左右， 嗯， 喝一包或2包的无糖黑咖啡，或者说无糖的黑巧克力，吃上几口，它会。非常快的会去水肿， 加速新陈代谢利尿 的，是的，是的，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内亲测有效。嗯， 但是啊，这要补充一点，如果是心脏不太好的人不适合，因为那个会让你的心跳会加剧，会让你有心慌的感觉。 对， 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 是，我要谢谢松峰这点提醒，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因为我有点不舒服， 对， 因为你可能体质很好，我可能就是不太舒服。 对， 喝咖啡如果浓度比较高的话， 嗯， 会心慌。 哎，我也会有一点，但是我一定要教育大家是什么，量不是特别大， 嗯， 2包，但是冲的可能比较浓。然后呢， 2包量还不大， 切记是一定不能空腹喝。 变成了2个病友的座谈会，现在。 您这个不水肿的人就没有理由参加 我 们的 彩。我也不水肿啊，我也不水肿啊，但是我吃的胖。哎呦，我该站你们哪一队呢？ 今天正月十六了，大家不要说彼此了，大家都胖了。好，明天节目再给大家说一些招，出一些招，松松给大家就是一个特别没有资格给大家说减肥的一个女主持人， 我就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减肥。 分享完之后，大家就不要照着我的做就可以了。 我看了之后都乐了，说：“哎，您有什么资格在说正月十六如何减肥？” 其实我原来160斤， 嗯， 我降到现在我真的 180斤。握手握手握手， 咱俩一 头， 咱俩一头的。 我把你们话筒都拉下来。其实我觉得除了咖啡以外，女生还可以就是早餐时候喝点薏仁水，也是啊、就是现在也不用说自己偏要自己煮了不方便，有很多那种都出一包一包的，冲一包喝下去，早上空腹的时候、还可以用很多现在美容仪嘛，滚脸的那些冰冰凉的，摆两圈，把其实脸的这个血液循环按摩好了之后，它自然就会相对好一些。 哎，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小妙招哈、 对， 那这些小妙招你一定没有用上过对吧？ 我不是肿，是胖着呢。 依萍老师，这是怎么来的？今天早上就是脑子有点这个思路有点有点错乱， 可能从接到节目通知的时候就没准备内容下，我怎么怼死他们俩？ 那个字念对， 放错了重点， 那个字念对， 对 对 对 对， 你们现在又对了我一下， 对对了你一下啊，强对啊！好，一萍，你在考试的时候，我不管是考场上，在前期准备上，有没有一些就是小妙招？就是稍微的小 tips 一些， 小妙招。其实啊，对于考试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压力，不管是或大或小的考试，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从事什么，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或者考核呀，或者遇到一些让自己紧张的事情。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调整自己的心态还是首要环节。首先要让自己，其实我有一个小方法，其实大家也可能会听说过，自己对着镜子，每天早上起床上对着镜子跟他说一遍我能行。这个是我一直包括我现在也做老师嘛，我会教学生这么做。因为有些学生会觉得哎呀自己的功力或者不如别人，或者觉得自己的可能外观啊不是 最拔尖的， 对，不是最拔尖的，所以他自己会有一些自己的失落感。但是对于这种失落感呢，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自己对着镜子对自己说我能行， 心理暗示法， 增加 对心理暗示法。 但其实我的方法跟依萍不太一样。我是每次不管是做节目，现在不会了哈，就是在大学期间，包括之前做节目，就是面试的时候非常容易紧张。我克服紧张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赶快注意力集中到稿件或主持稿上。就是心无旁骛，没有什么杂念了之后，你就没那么紧张了。对，刚才依萍说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小笑话。我之前参加了一星期的这个表演的培训班啊，考前突袭，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练习，就是对镜子模拟无实物表演嘛，就是 对 镜子练习。然后这个演完之后呢，然后老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每个站一排嘛，十个人站一排，问一下每个人答一下，你觉得自己的优势、自己的特点是什么？然后每个人说啊，有人说我的声音好，我的台词好，我的心态好，什么？到一个姑娘那儿说，老师，我脸皮厚，心态比较好。我当时就笑崩了，你知道吗？ 很好笑吗？ 非常好笑啊！就是大家都在说，都在说自己的就是真正的一些优势，然后大家说，老师，我心态好。 他的生活是多么的平淡。 我以为我要说我身材好， 我也是长得漂亮。 哎，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好吧？有点尴尬。 好尬！你把我们刚才聊的热火朝天，强行加入讲一个笑话，然后给降下来了。 不好意思啊，室温是不是有点降下来？ 这会儿是不是应该插播一首《凉凉》？ 我给大家唱哈，《三生三世》啊， 够了。凉凉又好了， 好，就松松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舞蹈，对不对？会跳凉凉这个舞蹈， 是这样。 哎，你当时就考表演的时候，你的才艺是什么？来问，快板吧，对不对？ 当时也准备了一段快板，还准备了一段京剧。 哎呀， 好想听，但是我们一会儿再放在下半时段，也做一个预告，一会儿来听一下我们三个人当时艺考的艺， 哎，我 是什么？ 我突然想起来我的艺考啊， 你会不会又讲一个很冷的笑话？ 有可能啊，就是我， 咱俩准备好， 就是他们让做形体嘛，有的学校让考应考形体，我呢就临时突击，就是学了三天，学了一段藏族舞。就是可是那个老师吧太信任我了，他从小看我到大，就是是一个阿姨，但是呢我从来没跟他学过。然后呢就学了第二天之后，他就给我妈打电话说， 就是算了，这孩子不太适合，换一个才艺吧。但是我还是非常执拗的要坚持，我要展示才艺。 嗯， 可是我在跳藏族舞的时候，有一个姿势是躺在地上，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姿势要滚起来。 啊！ 可是呢，当时我考场的时候滚了三回没滚起来， 太胖了吗？ 那天是不是你水肿了？ 鞋太滑了， 脑袋坠的， 就是、我这一顶自己站起来的，老师就腾的是吧？像天猴似的。 为什么给你这种没有基础的人设计这么难的动作呢？ 嗯，可能因为阿姨太爱我了。 哦，好尴尬啊，我们该怎么接？ 送他一首凉凉。 凉凉呢？ 凉凉又响了是吧？那你们艺考的时候有没有经历什么尴尬的事儿呢？ 没有， 就全特别顺利吗？ 回去了， 嗯， 对， 其实有，其实有 啊。 我一直在跟你们说，我不就是怎么应对紧张的方法。其实一开始我最先考的是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其实一开始就是一进了学校吧，因为是一场开门仗，然后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包括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某些压力，包括整个对于环境，包括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艺考生在一块儿啊， 嗯， 其实心里是很紧张的。然后当时一上去，台词给忘了，说到一半脑子一片白，断片了。 嗯， 然后当时自己内心可以送自己一首《凉凉》，我觉得。 老师，我带来的是， 所以说你怎么 解？凉凉夜色。 我想知道你当时怎么解决的？ 嗯，当时解决其实是根据当时独白的那个人物状态，然后强行往下胡说。 哦，所以一直到最后一直没想起来。 其实没想起来，然后到最后想起一点来，但是已经跟和我前头我说的已经接不上了， 接不上了。 对，因为前期准备那个台词的时候，要研究这个人物的内心啊，包括人物的动向啊什么的，其实也对这个人物有一些了解，所以说一些话也在这个角色里。 嗯 嗯， 可能 但是有没有影响你的考试这个？ 肯定是影响了。对于评委来说的话，人家评委一看你就能看出来， 就知道是这个 词，或者是 这个坎坷。地那个中戏带着纱布，然后军艺有忘词儿，但我也有一些经历。但一会儿 您不是说没有吗？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一快到整点喽，一会儿这段片花。 是。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九点到十点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会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艺考的一些经验和心得的分享。一小段片花之后，青年说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9: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王松。 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艺考。 嗯， 那么在下半段的这个九点到十点段的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那么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跟我们实时互动，或者是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就可以跟我们面对面互动啦，有什么问题发给我们就能看到了。 当然也可以在花椒平台上搜索活力982，依然能看到我们三个今天稍微目前有点凉的这个状态啊。好，再次邀请一下，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一平，欢迎一平。 大家好，我是北京后浪文化李伯南导演工作室的青年话剧演员，我叫王一平。 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你的这个作品吧，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最近有一个演出嘛，对吧？ 最近的演出在三月七号在北京缤纷剧场，有我们的工作室的北京京味戏剧三部曲《剑家小夜》在那里上演。 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这部剧的主创了。 你的缤纷剧场的位置在哪里？ 缤纷剧场在北京新街口西直门内新街口的位置。 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3月7号将有两场的演出。 对，今天我们请一平来啊，主要不是给他打广告的，还是来介绍。 已经打了好几遍了。 对， 我们是因为为了让一平老师啊给我们做一些艺考的经验分享，所以说打两波广告也是值的。 但是您让一平分享的都是他一些什么眼睛蒙纱布啊，现场忘了词儿啊， 全都是一些心酸泪啊。 对，刚才说完这个，你们俩都说过了，我要说我的了。我比你们都绝，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来，咱把咱的音乐拉上去，不听了。 亮亮夜色。 你们的都是说是现场紧张。我记得我当时是考第一场考试，是考沈阳音乐学院，但是比统考还要之前考的。当时说去练一练感觉。那时候女生，我们那时候不追求说是整容啊、化妆什么的，就追求的瘦，没到瘦怎么办？带一个那个束腰，每个人都勒着的，哎呀，就精神百倍的 A4 腰啊。 对，可是当时我忘了一点，是我的才艺是唱歌。而且是唱那个，就是 凉凉， 像美声一样的。 但是姐姐，你们考的是播音，如果束了腰，这个气息咋出来？ 对 呀、 啊，当时没在意那些，所以我说只在意瘦了。气息播音倒还好，到唱歌的时候真沉不下去气呀、啊！我现在印象也很深，当时唱那首《映山红》啊，邀请跟张彤已经乐疯了。当时学声乐时候，老师说沉下去啊，整个往上顶这个气。考试那天，钉子布置扎好了，腰带束上了，沉不下去，越唱越飘。出来时候老师说怎么样？我说束腰束着下不去。老师说笨呐，不能现场摘下来呀。我说那得多难看呢，那个考生在那站着，在那摘 着腰。我以为说老师我一使劲儿，我这气息沉下来了，结果这个 束腰 腰带 崩了。然后再后来的所有考试就有经验了，我们说这都是经验从实践中得到的。我就没有再唱歌了。 是 A1 腰就 A1 腰 还在束腰，可是就不再唱歌了。 你看这都是艺考的一些小教训吧。 对，所以说现在女生不要说光为了瘦啊，你可能气息真沉不下去，所以说这个到时候就不要在意瘦不瘦这件事儿了。 对， 松松 你不要 出来 重点。就是我现在观察到的，大家的这些艺考生，虽然说过了个年，但是大家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些新闻的报道，大家都挺瘦的。 对，对，真的是现在越来越 讲究了哈。 对，就现在面临到一些要艺考的小朋友们，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要减肥，我可能在啃着鸡腿，我说你看你们胖的。然后大家都已经都是 你怎么可能说人家，你真是 真想把这个鸡腿扔你脸上。 那个束腰崩开了，肉嘟一下子。 毕竟都毕业了嘛， 毕竟现在买不了没那么大的束腰了， 弹出来了都、 两节拼在一起。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聊的这些都是艺考过程中的一些小意外了啊，都偏向小意外了。但是其实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其实一平已经说了哈，就这个面对一些小意外，面对一些不是特别特别顺利的情况下，或者说有点紧张的情况下，这个心态该如何调节？松松你有没有什么小妙招？ 在考试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因为前期准备了，我可能在这些年的主持过程当中嘛，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每次的时候，尤其是大型晚会，有一种心理压力，开场的时候底下全是领导，你的那一张嘴头几年的时候总是错，觉得不错反而都有问题。因为你错了之后面临的是什么，当时可能别人会觉得不专业，或者说你这个人紧张，在最后的话，当所有就是录完的时候，你还要重新再补录一遍，那时候也没有观众，效果会很差，然后最后播出来是你已经妆都花了还要补录那一遍。但后来我 在看书当中有一个分享的一个例子，在使用过后我就再也没有犯过错误，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有紧张感在台上是很好的，我们都说保持适当紧张感，然后他是要求你在上场前的几分钟内反复的再说你第一段要说什么。后来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不会说跟别人聊天或者深呼吸，我就只在不停地念这段词。比如说欢迎关注我们的青年说，我是谁谁谁，就这比如说这一段吧，我在上场前我就不停地以正确的方式再念再念再念，到上台正好这个状态就顺下来了，再后来就没有犯过错误。这是我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艺考的朋友们，如果是对于自我介绍或者是自己的台词，如果真是觉得有一些些就是即使再熟了可能紧张也会忘，您倒不如在门口等着的时候不要说是冥想或者深呼吸，甚至是观察周围人，像刚才彤彤讲的，可能看到前面的人帅了就有点紧张，都不要，他们都无所谓，你只是展现你自己，把你自己的状态弄好，进去之后顺顺利利的很自然的说出来，我觉得就可以了。 我特别特别认可，因为我又谈到了我的一段经历。我在考试的时候， 特别喜欢分享那些黑历史啊。 对，我这不是我这个是光荣的历史。 那我们就不听了， 那就没劲了，那就没劲了。 就是怎么说，也是到后半段的时候考传媒大学复试的时候，那个时候心态其实已经不错了，已经开始有自信了，觉得自己前期准备确实，我指的这个前期准备是什么？是大量的积累和练习。不是说。培训的有多好，培训的有多完美哈，而是说自己确实给自己一个意识，就是我脑海中给自己的意识是我在考试，我在考试的过程中，我这个心里的这根弦不能松了，不能断了啊，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又是到复试的时候，哇，前后左右被男生夹击，其实一场五个男生。其实有一点点， 你们五个都是男生， 都是男生，我觉得压力会有点大。 对 对，同一场都是男生的话，压力会有点大。然后呢，又碰上了一种，我不知道自己条件是有多差哈，就是在我心目中，我觉得前面两个跟后面两个条件都特别好，到我那儿我就觉得，首先身高就下去了。然后 一米五五的身高暴露了， 一米四五啊， 坐着很多垫儿在这个位置，大家可能看不到。 束腰，别说我。然后我的增高鞋啊，不是增高鞋垫啊，就是这个 内增高外增高， 不是黑历史啊， 30公分内增高啊，你 张 头 有芭蕾舞的基础， 他把这段当成光荣， 就假吃的不要我啊。就是当时上去之前，我其实在调整自己的心态，说不要被他们所影响。然后呢，结果特别好的是，前面两个男生他们都是表演专业的，顺带考一下播音，他们对于即兴评述不是特别了解，因此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当时就乐了，说同学，这个即兴评述说100个字够吗？我当时就说你多说点，说300个字吧。我当时一想，300个字 够 说多长时间？够说1分多。但是这个男生已经进去了，出来之后对我吐了一下舌头，说我100个字都没说到。我当时心态就是有点幸灾乐祸，我就高兴了，我就即兴评述说得特别好。 哎，其实这个人 这个人 还是很心机的一个人。 对呀，他还说这是光荣的历史。 你看他乐的耳机都掉了。 我觉得刚才可能说他 不是故意的， 可能刚才是说他心态和能力，这把就是已经上升到道德的层面了。 对呀， 不是不是， 素质极差。 因为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是300字？因为在自备稿件的时候，咱们都是要求3分钟以内吧。我的稿件是350字左右。我当时一想，那这个当时下意识的反应是3分钟300字左右应该够了，我没有要坑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帅哥100字都没说到，也不赖我呀，对吧？ 但是他说这个呢，我也有感觉哈。我在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当然我不是说知道前一个怎么问我，我在门口等的时候其实很焦急的。你在，他是很多个门啊，每个人分在门口一个，前一个出来你就得进去。所以这个不确定性是，如果你前面那个人讲的很多很好，你可能准备时间长；如果那个人进去就凉了，你可能马上要进去。我在门口等的那个人的时候，因为他的即兴评述啊，基本上就是一句所以就翻来覆去绕的时候，我的感觉是给我增加了信心，但是我没有幸灾乐祸，毕竟素质在那儿，对吧？ 对， 你说谁呢？我也没有幸灾乐祸。 然后确实是那个时候有一种让你自己心特别稳的感觉，尤其是你前面的考生，在考官经历一个说的不太好的时候，你如果说的相对好一些，会觉得 还不错。所以他这个心态我是明白的， 就是你们的乐趣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我们都是这么考上传媒大学的。 哎呀，我觉得可能说松松当时遇到的这个人就是依萍吧，就是急着来不及再倒。 其实我都是唱凉凉的那个人。 拉一个二胡凉凉。 对 好，刚刚凉的这些都是，哎呀，怎么说， 刚才凉的这些 有刚才有一些小乐子，然后有一些小意外。那么接下来我们该聊一些干货了。 对对对，我们聊点干货，分享点成功经验吧。 是，对对对， 来依萍，表演专业我归根到底还是不是特别了解。你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在表演的时候，在表演考场上一般会考到的内容有哪些，比如说台词啊什么之类的。 表演分为四门，声台形表，声声乐，台台词，形形体，表表演。 我们一个个说一下。 声，从声开始来说，声乐，我这个人声乐并不是很好。然后从声乐开始的话，评委会考你一些音准啊，包括他会听你的音色音质，因为对于表演来说其实声乐并不是特别主要的一项。因为对于表演系来说肯定是表演和台词还是放在最重要的两个位置。然后其实和声乐和形体只是来辅助你的表演来而已。但是吧，最基本的要保证，首先即便你要是有一些五音不全，但是也要很从容很淡定的来应对。其实评委 怎么应对呢？ 更多来说的话，看是看着你整体人的状态，并不是因为拿整个，因为毕竟考的不是音乐系啊，或者怎么或者声乐那些的专业，所以这些只是来一个辅助你的表演。然后，但是吧，还是要看你的整体的一个对于你弱势项你的自己的处理态度。 对， 那比如说声乐近两年，可能有很多唱法通俗啊，或者是 rap，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或者民族歌曲，或者美声。您觉得如果说真的想考这个，而且没有什么基础的学生，哪一种比较展吃香一点？ 特别是没有基础的。 其实吧，对于没有基础来说，还是多练习一些被广泛认可的一些项目，因为近两年嘻哈可能稍微 rap 啊稍微流行一点的话，但是这种我觉得还是，如果不是特定的专业，然后如果要学这接触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比如说民族歌曲啊， 对，民族或者通俗，其实民族啊通俗啊，我觉得还都 OK， 都 OK，对，就是不要太。就是我就是在依萍在聊的时候，其实我在思考说，对于表演和播音来说，经常会被要求说唱首歌。 对， 唱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在想，老师，其实我的观点和依萍是一致的，就是老师一定不是说拿你一个专业的声乐的一个标准去要求你。 对， 要看的是你对歌曲的理解和一个表现力吧。我觉得可能这个挺重要的，因为乐感其实也是说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包括演员他在表演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 对。 因为我记得是在你们考试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哈，这个考试练习是音乐感受练习，放一段音乐之后会做肢体动作和表演。 有，包括现在我教学生，不管多大的学生也会一定会练这个，因为他会首先发散思维，其次就是练习你的一些节奏感。 哎， 这个都会练的。 具体要怎么训练呢？比如说哪一类音乐？ 对，这个就是对于考生来说，就是 我觉得挺陌生的。这个 对对对，你会有一些什么样建议呢？ 对，音乐感受练习，因为我外面做老师的话，因为我会给学生们这么练，就是首先来说，你要让整个人松弛下来，你随便保持什么身体的任何姿态，我会给你放一首音乐，这首音乐是我来定，或欢快，或抒情，或悲伤， 那种的吗？ 可有可没，可没有，这个没有特定的。然后这个学生来根据音乐，然后脑子里产生自己的画面，每个人都可以，这个画面没有好坏之分，你想什么都是对的。然后根据这些音乐来调整你的肢体，调整很自然的随着音乐摆动，让自己的身体，首先来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其次你根据这个音乐来慢慢的调节自己的身体，然后根据你自己的想象的画面来把自己的肢体展现出来，并不是要展现出你脑子里的画面，而是要根据你的肢体来展现你自己的想象力。 哎， 是要偏舞蹈动作一些，还是说随便？ 随便你， 然后就躺下坐下， 随便你，只要主要是练的你的松弛感和你的节奏感。 哎呀， 学到了， 和你的音乐感受能力。 哦，我好像这个好像也在《演员的诞生》里面看到过类似的教学的片段哈。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可能对于播音来说还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演员要可能说要进入角色之前要有一个清空的，有一个清零的过程，让自己先 先抛弃一些杂念，然后抛弃之后，然后再重新进入到一个状态和情感里面。 对， 哦，那你觉得，刚才咱们说的这是声乐，声，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台词， 台词，台词，首先咬字要清晰，就是。经常，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奉劝现在的艺考生，包括可能现在的在校生，即便你考上了艺术类院校，但是我也要一定要奉劝大家一句话，出走功是一定要出的，因为我是在北京联合大学，因为当时，因为也我算是。专业还是比较好的，我也会监督。 您都第一了，别谦虚了。 我也会监督室友，就是一些好的朋友，每天早上出早功，这个一定是有用的。 最后都掰了吧？ 嗨，就是后来他们起不来而已。 但是最后，你看他是一个成功者，所以说他的早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出早功一定是有用的。 咱们应该都是被要求的。 对， 就是我们当时是要练声，是必须要练满，要算一门课时的。但我觉得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非常有必要。 睡着觉就过去，但是那一年或者两年的早功，对于你整个后面的语音的基础打的这个发展是很好的。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不仅是吐字清晰啊，包括气息好，我觉得整个人在说话的时候都有感悟力了。 非常 练声 点早点的时候，来一碗豆浆， 你这明月肉是吧？ 豆浆，而且是其实看学校里面真正那些大神，后来业务很好的人，他们不单单是大一，甚至四年，甚至一直在坚持着练早功。 哎，那你说这个台词，主要除了说吐字清晰之外，重点要考核的部分就是核心的部分在哪儿？老师会分高低的地方。 他会首先来说，就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就是。 基本功， 评委一看你就会知道你是不是有练过。其实包括你的语感呀、语速啊，包括你来怎么来处理这个故事环节，怎么来向我表达你要所说的一些东西。我可能一听某直观的啊，我也很有感觉，这个一定就是好的。所以说还是跟基本功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说台词，比如说考生们他们一般台词是自备的， 自备的， 一般选择哪一类的比较好？是独白呀、影视剧的一 个角色呀？其实现在是有要求，现在因为有些学校他会限定要求是诗歌或者是寓言故事，所以这个不太用担心。 现在很多人就是开始可能喜欢接触些话剧，但是没受过训练， 对 很大的东西吧，考生有的时候很难撑得住，一张嘴啊，就 但是 反而容易减分。 一平，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在考试的时候，我会遇到一类考生，他在说自备的时候，他会比方说他会下跪，他会嚎啕大哭，在说自备稿件的时候，说台词的时候，你觉得这种？这样合适吗？或者说这样的话会给老师一种好的印象吗？ 其实吧，以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台词只是要展现你语言的一些的魅力。因为现在刚才女主持人也说了，因为会带入一些话剧元素，因为你要整个人物以整个人物来出发，台词怎么处理，台词怎么处理。除非你有很强大的功底的话，我是奉劝各位考生最好。不要把表演和台词结合在一起，因为首先来说，你考台词的时候，你如果要过多想一些肢体的表演的话，注定会让你的台词来就是分散一些你的注意力。 对，到哪个点该哭了？ 对， 可能要有动作， 该哭的大了，该哭的小了。 对，除非你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处理得非常好。你有自己强大的自信，我觉得 OK。 有感而发，你觉得是 OK 的？ 有感而发是 OK 的。 为了设计而去设计，那是不应该的。 就是显得有点刻意了。 明白了，就以台词为主，对吧？ 对对对， 因为 很像我们的自备稿件。 对，因为 我在 考北电初试的时候， 你考表演？ 表演我考了，因为北电没有播音嘛。我在考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就是声音特别嘹亮，特别洪亮啊，台词也不错。可是，在说着说着，不到一分钟的时候，突然咵跪在地上了。我当时的反应是。我并没有觉得我受到震撼了，我反而是觉得是吓了一跳。我觉得是到这个份上了吗？好像没有。 其实根据自己的人物内心那个心理线来说的话，如果你真到了那个份上了，比如说我说一出某一句台词，苍天呐，怎么怎么样，然后突然一下，自己心里真到一个点上了，自己可能突然失落的啪跪在地上了。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如果刻意的把这个设计成一个动作，然后还要故意只是，如果说你要是只是吸引评委，吸引他的注意力的话，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 这个其实据我的了解，很多是不是怪考生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各种表演班，有一些老师就要求这么教，说你要夸张，你让短时间让评委记得住你，反而学生上来就那种撒狗血的方式，因为学生我觉得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没有接触这行，他的入门老师怎么说，他就会 觉得这是个对的事情。 对，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呢，我觉得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考试过程中也有一个明辨是非的能力， 有个正确的认识。对，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咱们刚才说了，一会儿我们会让一萍继续介绍哈，我觉得我稍微先总结一下，不管是播音表演还是声乐，包括可能一些目前专业在艺考的时候，我们的化妆、我们的造型，包括服装，包括我在设计的一些小小的环节，一切都要从简。 对对对对， 还是要简单一些，真实一些，天然一些，老师反而会觉得呀有亮点。 对， 嗯， 像我认识个女生，考之前她说她的老师要求她， 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女生吗？ 不是，她说她老师要求得把头发烫了考播音。我说为什么要烫头发呀？我说老师说好看。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是 误人子弟了。 对，但是老师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学生我觉得应该稍微，大家也都是十七八七的成年人了，要稍微有 分辨能力 的意识。 对， 那个时候怎么可能烫头？咱们考试的时候头发会夹得很直，有时候很干干净净的，头发是不可以乱的。 对， 一头卷发那很不好看， 不建议大家染染发烫发， 自然的就很好。 你还是一个高中生，你的身份不是一个成熟的明星或者是演员或者是 明星都不烫头了，现在 对 太土了， 还是要真实自然美。现在都是自然黑，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自然黑，我们的这个黄皮肤才是最漂亮的。 那您为什么有一个黄色的头发呢？ 我跟你说，我这个是天生的，真的不是染的。 嗯，是遮白发， 营养不良。 很好看啊。 是吗？ 对， 就是天生比较 fashion。 好了，续不下去了，我知道 两个意思。 哎，一萍继续说，声台该接下来 形体形体， 您形体怎么样？ 嗨， 两两子。 其实形体对于我来说吧，就是之前我就是艺考之前，因为我的形体很不是很协调那种。 但是你学京剧的话，有一些身段还是会的。 对，有一些身段还是会的，但是吧，那些身段可能对于形体来说的话，就是形体专业考试来说，还是有点太小了，或者说，如果就从我来出发啊，想跟别的考生来较量的话，我那些身段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所以当时吧，当时我办了一件傻事儿。 喜欢听喜欢听，来， 当时正好赶上就是世界杯，之前的世界杯，南非世界杯，当时有一首主题曲哇咔哇咔 哇咔哇咔， 对，对对对， 非洲。 那当时吧，我就想，我看那个舞蹈之后有感而发，艺考我要跳这个。 穿草裙了吗？ 并没有穿草裙， 把草裙戴头上了。 然后结果当时啦咪啦咪啦，哎哎哇咔，就当时肢体的张力还是有的，其实也是。说白了，上了舞台之后什么都不管了，舞台就是我的，就是自己玩开了，然后整个拉米拉米拉，哎哎哇咔哇咔，哎，就当时整个就是很松弛，当时我看着评委在笑， 那当然了， 就是当时是一种很开心的笑，我觉得 干啥呢？ 对，但是我不知道评委怎么想啊，但是我看着评委在笑了，我可能我当时也是心大呀， 越跳越嗨， 越跳越嗨， 有没有邀请评委一起跳？ 并没有，然后当时我形体是这么过来的，对， 但是怎么样？后来 形体也算及格了，也及格了。 对，这块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可发言的资格，大家不要学的。 那你呢？ 这个只是一个趣事。 我形体，我刚才说了呀，就爬了三回没爬起来， 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哈，就是我因为我当年看了这个徐静蕾他的采访，他说他在考表演系的时候，他说他也是一个前提没有接受过就是这个专业这个形体培训的人，所以他当时啊围着现场跑了三圈，做了一套广播体操。我不知道现在好像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样有点不太专业，我觉得就是选择舞蹈的时候不要像我一样选择一个特别有高难度的什么桃李杯啊舞蹈什么全国舞蹈比赛，不要选这种。对，就是 因为到现在也会有，就是比如说你打一套军体拳、或者说做广播体操也会有，因为现在形体主要看的不是，因为首先来说要看你的乐感，就根据音乐调节你肢体的能力，然后其次就是看你的肢体协调性。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这个是一个首要的一个评委来看的点。 是是是，因为做演员，你看现在啊频繁吊威亚。就是如果说包括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的时候，其实你说你的肢体如果不协调的话，这确实也很难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哈。所以说这是形体，我们也算是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觉得 补充一下，因为我也接触到了一些艺考生。因为现在有人选，很多朋友在选这个舞蹈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选一些爵士也就算了，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们喜欢上抖音上面去录一段这样的，然后最后跳这个，其实我不太赞同。 我也不建议。 对，真的就像今年一些律师啊，很红的那种，很有节奏，什么 海带舞、 什么 海草、 海草 那种啊。 确实是听说很多人都在跳，考场是一线考生给发回来的这样信息，是很多人都在跳，然后都在跳这样的音乐，所以后来我也是让身边的这些小朋友们说换一个民族类的一点吧，太抖音，太这种属于怎么说呢，炒得很热，太网络的东西， 对生活娱乐和考试还是不一样的。 对，很多人会选择这一类的，这是我要补充一点，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尽量说爵士舞可以，不要都是关注那些录得很火的一些，包括什么俄舞的那种，就是脚换来换去的，这些真的在考场上不是特别吃香的。 对。 然后如果说刚才我们说什么军体拳啊这一类的，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吧，能够提前半年或者一年去找专业老师认真的学一支舞还是可以的。 对。 当时当然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做广播体操、军体拳还是可以的。 对。 但正常是有半年的时间，女生其实练一支蒙古舞。男生和女生蒙古舞其实都可以的， 对， 很好入门，练个一分钟左右的，只要下功夫，我觉得可以。 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两年 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去练的话，尽量还是选相对专业一些。 但是我还是要，就是据我的了解，现在做表演的话，广播体操还是不太行。 对，我觉得可能让人觉得你准备的不充分。 因为广播体操给人的感觉也像是我不太重视这个考试， 闹着玩。对， 形体我就是哎呀，我生活中怎么来我就这样来试一下练一下就好。OK， 还是要简单。我觉得不用太长，稍微短一点，然后呢难度不要太高，然后注重就是肢体的协调就可以了。 其实归根结底认真很重要，你要真正准备一个老师觉得是用心准备过的，而不是说是比如说广播体操可能你平时练就来演员，或者抖音的话，我觉得认真程度老师也会加分，毕竟选的不是选拔演员，是可塑之才嘛。 那你刚才是表演，我们在下半时段会聊具体聊一下表演，因为表演这块要聊得更加开一些啊。 好， 就是你觉得在考试的时候，表演考生在服装搭配上，在造型上，你觉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我当年艺考的时候，因为我一直秉承着大方、得体为主， 所以穿了个草裙。 那并没有， 套头上了。 因为当时我是以整体啊来说的话，因为当时不管现，因为包括现在也是，毕竟尽量穿的素一点，或者一身黑，一身形体服，我觉得很 OK。因为对于评委来说，没人去看你的服装是什么样，你打扮的再 花哨， 对你打扮的再花哨的话，你可能考题出来了，你这个角色跟这个考题搭不上， 对， 或者你强行因为自己的服装跟这个考题来搭的话，就给自己徒劳的增加一些难度，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点是，可能你觉得很 fashion， 我用的都是潮牌，或者是我穿的一个什么民国时期，如果考题不相符，还是挺 穿 的， 穿了一身波动，穿了一身特别的街头的那种衣服，结果上来演个老头儿，哎呀。 所以说，其实看最简单的还是说白 T、白衬衫、白裤。我觉得就是年轻人最漂亮的搭配了。 对 的，所以说还是你看。大方、得体、自然，我觉得这些都是上半段我们在说声台型的时候，包括一些表演的一些基本的搭配的时候，我们所介绍的一些经验，也希望对大家有用吧。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奉献一些播音和艺考的一些干货。那么下半段时段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 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言说，继续说。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32。今天啊，我们的聊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艺考。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十七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或者呢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实时的跟我们互动了。那留言我们将看到哟。 嗯，在花椒直播上也可以搜索活力982，刚才也说了哈。来，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我是王松。 嗯，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大帅哥一平。 大家好，我是北京后浪文化李伯南导演工作室的青年话剪员，我叫王一平。 他说的第四遍我终于记住是哪里的了。 一平老师，刚才我们说了声台形，继续来说表演这块。 表演 你有什么建议？ 其实之前我也谈到了一些表演的小技巧。首先来说，你要从生活出发。演的东西不一定，因为毕竟是个学生还。评委不会看你演的有多么的精，但是呢一定要真实，这个是一个大的点。就首先来说，之前我艺考的时候，当时我的一个考题啊是拎水桶。 拎食物是吗？ 无实物，拎水桶。其实当时对于当时可能就是当时所有考生站在一排，当时可能是十多个吧，六个考生站在一排，因为他那个考场比较大。然后呢拎着水桶，然后就是说拎水桶，其他怎么处理他评委没有说。然后呢当时所有的考生都是就像抱一块千斤巨石一样。我说没有必要吧，当时我就拎着水桶稍微歪着肩膀，就是因为对于一个男的来说拎个水桶可能并不算什么， 轻松。 对， 对。然后当时即便你是满装水桶，顶多算你20-30斤，差不多了吧。当时我就拎着水桶，然后呢所有人都是慢慢的往前一步一步那么走，就像个抱个大石头，还有特别累的擦擦汗的，然后在那喝水。然后我那儿然后就拎着水桶，我看我都往前走了一圈了，往回来一看，哎呀他们还没动会儿呢。我就已经走完一圈了，我就当往评委那走，然后拎着水桶走走走，感觉有点吃力似的，稍微把吃力的表现出来。然后包括一些小的细节还是要有的，包括你的步伐呀，包括你的走路的方式啊，还是要有一些小自己的小处理。我回头一看，哎呀他们都还没动，我说他们在干嘛。然后我就看他们每个人， 他们在建水桶，造水桶。 就包括整个 拎的是水泥， 对，他们一定是就是像工地的工人一样抱了一块大石头，然后咔咔在那跑。完全是没有必要。我觉得还是要以真实为主。 那你觉得像比如说抽到这类考题吧，它是表演比如说让你真实的那种，还是说加一些小巧思和设计的小细节在里面？ 这种要不要加一些设计呢？ 首先来说要加设计，但是要加的合理。 比如说 啊， 拎水桶要怎么加呢？ 比如说拎水桶，你要注意自己的拎水桶应该是怎么拎，拎的方法。然后你拎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发生一些什么小故事，小故事这个就是你要个人加的一些特色了。比如说你拎着水桶你真实应该怎么拎，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你比如说发生什么小故事，比如说你脚突然绊了一下，突然绊了一下脚啊，突然水洒了要怎么办。空水桶和有水桶的有水的水桶也都是桶，都是水桶。其次你洒完水之后，哎呀水洒了没了，包括自己的一些失落感，自己的表情失落感怎么办，让评委看到这些点，一定要让评委看到，这些都是一些细的点。然后怎么办，算了那走吧再打一桶吧。然后包括自己一些失落感，自己的内心情绪一定要很直观的表达给评委。 你看这些，我觉得涉及到一些生活的观察， 对， 而且很合理的那种设计。 对，我突然想 没有就是外星人给拿走了这种，脑洞太开了。 刚才在一平说的时候，我说这个水桶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就过沉了，像大拿那个举重的那个， 对对，拿杠铃一样， 就是这些都是你平时生活中如果说经历过的，可能说在展现的时候 去工地打过工， 对 吧？ 啊，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 浇花来着， 嗯，浇花，浇花，浇花， 水桶浇花，它养的是什么呀？ 这是你单人的小品，那多人小品呢？ 多人小品，比如说一般就是之前我考那年我经历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之前练的可也比较多的，比如说在考场，在公园，或者在什么什么，在一个环境内，比如说什么在夜店，可能对于现在来说，之前我会给别就是成年艺考生有一些这种考题，比如说在夜店，然后或者说在比如说在公园，在公园的话，这种人群比较多的，或者是什么在集市，这些都是人比较多的，因为对于因为现在你刚才也说了，很抓紧注意时间， 对， 就是考的并不会很长，所以你怎么才能瞬间让评委记住你，会有一个个人的点，然后所以说。首先你想的要想的跟别人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点，比如说在公园你要演什么，来先考你们俩，如果是给你们两个考题，在公园你们俩会想到什么角色？ 我会是卖玉米的那个推车的漂亮大姐姐。 我就演一个拿着气球瞎跑的一个小男孩。 对， 哇，你这就来源不了生活了，30年前的事儿现在演的何必呢？ 啊！我跟你说，100年前， 当时我演了一个什么吗？我演了一个盲人。 哇，有戏耶！ 真的有戏，让包括所有人都可能，比如说有跑步的，公园有跑步的，有那儿锻炼的、健身的，但是我当时就演一个盲人，包括眼睛的处理，包括即便别人都是看得见的，我是看不见的，我撞着谁就是谁，我不管你们。 哇， 那当然，但是 把他们都撞倒，然后 这个真的有点难。 对，其实这个是有点难的，对于我来说也是有点难度的，因为我没有任何道具，因为盲人会有一个盲人杖。 对， 其次我要包括怎么走啊，包括就是怎么处理眼睛，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但是评委很直观的，因为所有人都在动。有一个静的就会抓住你这个点。 好棒， 哇塞， 而且我觉得盲人这个会适用于各种环境，在公园里，在大街上，在集市里，都在那，也许 但是就像你这么一说，有可能说下回听了咱们节目 之后，对对对，我刚才说这个，然后说在公园里全是盲人。 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想法，我觉得一定是在表演考场上一定老师会喜欢的，因为什么？这是有脑子动脑子的人。 对对对，而且他说到那点，撞到哪是哪，盲人就没有规则。 对，我不是说故意为了故意为了说呈现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人，而是说因为大家都在动，都在一个单一化的一个人物塑造的时候，我有一个其他不一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是 那就不一样。 我还要问一下，多人表演有的时候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抢戏。 哎，对， 可能一个考生抢完戏之后，整场都 全乱了。 对，我有个学生跟我说，他抽到今年考题叫在地震之后。然后他们之前，因为我不知道是这个方法对不对啊，他们几个会商量一下角色，就你演什么，会有这个时间吧？分配一下角色。 会有。 然后他们两个人是演的是地震的这个受灾的人，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其他几个是救援。他说另一个女生上来就开始哭。嚎啕大哭，已经哭得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或者表现，他就自己歇斯底里。他考完的时候这样，他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可能如果作为我的话，我会第一时间给他抱过来一把，别哭了，给他让他强行的压抑住，把他抱在怀里，这样别哭了，再到下一步。但是如果说真有这种情况，我们考生应该怎么应对一下？ 首先来说，遇到这种个别的考生啊，一定会有，因为这个是一定会有的，也很正常。对于他来说，对于就是如果当时没有什么戏的话，自己首先要心里先沉住气。现在首先来说，你如果跳出了，你要想怎么演的话，你就离这个角色很远了，你就已经跳出来了。其次，我之前一直秉承了一句话，演员的戏不在强，而在戏。要在精 细节 要在精，即便你没有戏，你把每个包括小动作，包括每个肢体，哪怕他的反应，对我的自己的心理感受，对我的反应，包括我自己呈现出来的反应，这个要做戏，其实你也是一个好演员。 就一定不要被他节奏给带跑了。 对， 真的容易有 一个带头的，但是你要保证你不乱，而且你不要跟他两个人一块儿都是特别起炸的。就是这边一个炸起来了，这边另立一个山头。 我听他们说两个人对戏， 待会儿评委所有看着都是各种山头， 连环爆炸。 如果全是山头的话，评委注定会这几个人全都不要。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全都不要。 对，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因为我在考初，我只考了一个哈北京电影，我在考试十人小品，大家一定是都想展现自己的， 都想展现， 一定会想戏的。但是我们那组是一组十个人过了八个，我们都几乎都过了。 您作为那两个之一， 不不不，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是过了，我是过了，我是过了，我是没有参加复试，我是没有，因为时间撞了哈，因为时间、 哦、 我过了。然后， 就是、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当时是我们为什么好，我觉得是因为十个人这些互相成全， 对， 互相成全，就互相搭配，我们都在一个情绪里面， 互相成全对方。这个是我后来进入社会，我才就是包括进入工作室，慢慢有一些演出经历，包括一些前辈跟我说，你一定要成全对手，为了这个艺术本身，为了这段这个片段，或者为了整个这个戏本身，你要不能把所有的戏全都融入在自己身上， 对， 让这不是一个独木戏，一定要懂得成全对手。 是 的， 其实成全对手也在成全自己。 对， 因为成全了他，你因为刚才 你成全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展现你自己。 对，其实你看说表演说真听真看真感 受 ， 对，播音里面也是说这个，就是特别怕主持人或者演员，对手给了一些语言之后你不听 不接。 对，你不你不感受，然后所以说你说出来的话大家不爱听。为什么说这个主持人说的话大家不接地气，不喜欢听，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倾听，你没有感受，所以你说出来的话都是你自己想说的，就是这是白的，对不 对 大白话啊，这是没有感觉的。 对，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些来说，对于我们这些艺考生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 对，尤其 是 分享一些表演的这些小技巧啊，或者什么点要注意事项，真的 是 纯干货。 是一平所说的这些，我觉得就已经涵盖了表演的所有的部分了，声台形表，包括服装搭配、化妆造型，我们全都说了，包括心态上的调整。 对， 我觉得今天也特别特别的，就是怎么说，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在调侃彼此的时候，也在给大家在传播一些正能量，传播一些干货，传播一些知识。也希望说今年，因为我们知道今年录取比例可能比较难哈， 而且明年 也 许也会高。就是这个趋势下去， 这说不准， 对 对，说不准，可能一年高一年低啊，或者说两年都高，都没关系。我觉得还是看自己，如果说自己准备真的到位了，哪怕说人再多，属于你的还是属于你的， 对 对不对？ 对。 接下来咱们俩化身这个播音小课堂， 好的， 咱们给大家稍微说一下播音。播音来说，我先说一下自备稿件吧。 好， 我觉得播音的自备稿件其实和一平说的台词啊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基本功一定要扎实。就是你的吐字清。清晰，气息要运动啊，然后你的，包括我想说的是什么？除了说你的感情充沛，你的语言幅度要有啊，因为我们要听你的声音可塑性。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在说这个自备稿件的时候，也要注意你的副语言，也就是你的眼神和肢体。我的意见和一平是一致的，不是刻意的为了增加而去增加，而是说到了就该有。 对， 因为主持人也是眼睛要有神，要有戏的，要有我们的这个感触的啊。你比方说，我说到了一个特别崩溃的一段之后，我的眼神还是说平淡如水，没有任何的波澜，那也是不正常的，对不 对？ 副语言的增加也是会使你的整个的自备稿件的表达也是非常的完整啊。当然，大家可能在艺考中会遇到一种问题，就是说，自备稿件如果被打断了怎么办？到时候大家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太正常了。 对， 可能就是因为时间原因，不要受到影响哈。也不要因为前一个人自备啊，他过于充沛啊，什么跪下来了你就不敢说了。不要不要，你一定要说出自己的故事，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好不好？ 尤其是在选择方面啊，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些年艺考的经验，不赞成大家选一些特别难驾驭的大岗。比如说十几年的这女生愿意说什么 青衣， 包括在考场上相信未来。太大了，一个是说这个稿件作为一个十七八岁的人很难拿捏，二是这一类稿件有太多人使用和太多成功的标杆在那儿，是不讨巧的。 对， 我觉得一个是可以文笔好的，有一个女生她是用自己写了一首，我觉得很棒，你可以稍微强调一下是我的原创。哎，这在朗诵的期间也增加了你的这个文学的分。 是， 还有一些是你能感觉到你对于生活的，比如说你的阅读量，你看的这一段比较好，包括现代诗啊，包括某一段台词你觉得很好，把它表达出来。一个是说它比较小众，老师会有一定的新鲜感，会老师会愿意听下去，而不是说一张嘴相信未来两句我就知道了啊，后面我们都能背下来。反而是一个让老师觉得有新鲜感，会稍微增加点分。而且没有一个前面的一个相对比较的话，对于考生来说，我觉得能够稍微吃 讨巧一点。 对， 所以说还是在生活中多观察一点。 是，这是自备了哈。 对， 来，接下来说一下新闻播报吧。新闻播报也是作为现在艺考每个学校必考的内容哈。其实新闻播报其实说简单也挺简单，说难它其实要求的东西太多。 最难的还是新闻感，这个感觉是很难的。 是因为我觉得在对于一个高中生，对于一个艺考生来说，我觉得我们要求的不是一个纯职业化的一个已经成熟的媒体人。 嗯， 我们要求的是看你有没有说把这个意思说清楚理解，把而且把它转换成一种新闻的语态说出来的这种潜能哈，有没有？我比较看重是新闻是内容，如果把新闻的内容讲透了讲清楚了，当然哈，新闻的语态不要变，不要是抒情的，不要是朗诵状，它是新闻播报，对不对？还要客观平实啊，然后呢语言要注意多连接少停顿，然后注意划分层次等等。其实在考场上的时候，它其实这个新闻考察内容不会特别的难特别的偏，所以说遇到新闻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追根到底到新闻的内容新闻的本源，然后好好的去把它说出来播出来就好了。嗯， 而且我的一个经验吧，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语言环境很重要。 嗯， 所以我在家里的时候永远电视都是在 CCTV 13、 嗯， 就是你在不管你在干嘛，耳边一直有一些正确播音员他在播，久而久之的你的这种新闻感会慢慢的听就会模仿的差不多。 哎， 包括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我觉得不单单是听我们最正规的播音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语音语调语态，而且他对于我们了解时事政治，对于我们文化课，对于我们即兴评书要谈的内容都是很有帮助的。 对， 所以说如果想考播音的学生的话，一定要利用好媒体的这些软件，不要光是整天刷手机，新闻这个频道一定要开着。 是的，是的。你看刚才说到新闻播报，刚才提到说要积累，其实那就说到即兴评述了吧。即兴评述的时候也是 真的是纯干货， 很多人啊就头疼啊，就是开始脑门冒汗，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 得评述者得天 下，对，有这么一个说法。 重要， 对，他一般来说即兴评述现在分几类吧，有这个事件类，就是新闻热点， 还有话题类， 话题类， 嗯， 当然还有一些名言警句类等等，它是非常多的。我觉得即兴评述说什么比较重要，我觉得还是积累和逻辑比较重要， 你的观点和你怎么归纳，这点我觉得很重要。 对观点，你说啊，我究竟是两个三个四个，我觉得都不是特别的所谓，而是说这个观点你确实要跟这个事件或者说跟这个名言警句它是确实是搭起来的啊，确实是有感而发的哈。然后咱们的三观还是要积极正能量一些， 这个很重要。三观是 当然你在阐述一些论据的时候啊，比如说你的这个积累的一些故事啊，名言警句，包括你一些新闻事件，在支撑这个论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硬扯，对不对？还是得搭起来了啊。 我遇到过一类考生是属于喜欢侃侃而谈，他觉得我把三分钟哒哒哒哒哒讲得很满就很棒，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是个错误的。刚才我们说到逻辑和条理要清楚，切记忌讳的忌，不要让老师在一堆红豆里面给你挑绿豆， 是的， 而是你要把绿豆这个点要抛出 来， 我们自己要有个很明确的逻辑，一二三四是什么。现在不要觉得我口若悬河哒哒哒哒，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 对啊， 讲清楚观点就可以了。 对啊，老师可能听完之后就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只知道你在说。那么在卡壳了怎么办哈？其实我觉得在即兴评述里面卡壳也算是比较正常的情况，大家这时候千万别慌，反而是越毛躁越没话可说。 对， 这个时候稍微的就是顺着刚才的思路，再稍微的这个顺着说两句，然后再开辟新的思路也是可以的。就是千万注意，不要说因为一点点的小小的这个语言的打磕绊，或者说有一点点不顺畅，就影响了你接下来的发挥，这是非常的得不偿失的哈。 对对对， 以上就是我们三位总结的干货。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表演还是播音，最重要的还是日常的积累。尤其是现在我们刚开始分享的是我们好多年前考的，大家可能培训两天看天赋就行了。在越来越难的情况下，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突击可寻，我们说的就是一步一步，一个东西一个东西背出来的，一条一条新闻练出来的，所以没有捷径。 对， 正确的方法好好练就是成功。 是，而且我刚才既然说咱们今天是艺考的干货哈，我还有几句补充。就是不管是播音表演，包括编导导演啊，只要有面试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刚才一萍已经介绍了，大家一定要大方得体自然的一些这个打扮服装。 对， 但是其实我还想说到一点，要一定要注意，要尊重老师，一定要注意礼貌，这也非常重要。 对，这个其实我一直秉承了一句话，一共八个字，谨言慎行，戒骄戒躁。 哎呀， 很好， 又要鼓掌了。 对，这 我想给他唱一首 凉凉。 为什么是凉凉？ 这八 习惯了， 这八个字其实不管你在什么行业，不管你以后走到了哪一个地步，其实这八个字都是会跟你一辈子的， 是， 而且是都会对你好的。 对 对，有些因为现在有些学生会有一些心理膨胀感，这个咱说实话很正常。 对， 都会觉得我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其实有这种状态是好，但是也要一直秉承着自己心里有一个想法，山外有山，楼外有楼，永远有人比你强，所以你不能这不能就是过分的膨胀。 对 对, 对, 对，对自己还是要就是谨慎一点，谦虚一点。 对， 对任何人，对任何事，以后做任何事都是好的，有帮助的。 是的，在考场上多说一句谢谢，多说一句打招呼的话，您好，我觉得这些都是会为这个考生加分的一些项。 对 对, 对， 可能这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说的这些都是废话了，但其实这些东西反而就是在细节。比如说我在播音的时候，我会注意，比如说老师会把稿件给你的，老师会双手给你送上，那你在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也是双手还稿件。因为为什么要双手还？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现在我们的服务员也是把双手把零钱接上，双手把零钱再给你，所以说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尊重。 对， 包括鞠躬啊，就30度鞠躬是示意啊，90度就不用了，90度是有一点道歉的意思。 是偶像练习生。 对对对，那就这些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了这些小细节的加持，会让你整个的艺考更加的顺畅，也是意向分会更高。对 对， 嗯， 对 对, 对, 对， 因为毕竟艺考还是一个主观打分的一个考试，它不是说像高考一样一加一等于二，你等于三，它就是错的。 对， 那么在考场上越多的一点注意，越多的一点礼貌，越多的一点生动自然谦虚，这些都可能会是你从97迈到99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对， 嗯，然后现在基本上中传的初试已经考过了，应该进入到复试阶段。 北电中戏其实也都结束了， 对， 初试也都结束，都进入到复试阶段了。 在离高考还没有多少天，100多天的时候吧，我们还是老生常谈， 说一下文化课吧。 对，跟所有艺考生说，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条捷径。很多学校的文化课要求是非常高的， 是的， 像我研究了很多学校，它的比重是你的专业课的百分比和文化课百分比加一起总排名。那这个时候，你的文化课成绩越高，对于你的能不能考上这所学校的这个概率就越大。 对， 对，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当时录的时候，我们那届有些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就是拿到合格证之后呢，按文化课。 我的本科就是，嗯，对， 是这样。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是这样， 是专业过线，文化排队。我当时我记得我们辽宁省就要了一个人，后面那个人比我考低了4分。也就是说最后其实不是说你专业多好了，专业他可能他排名可能后面我比较靠前，但是你的文化课那个时候就足以显现的怎么让你取胜。 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不要说有一些就是想法啊，就是说哎呀，我既然说都那么辛苦的去培训了，去参加艺考了，为什么文化课还要求这么高？其实我们看了演员的诞生，看了朗读者，我们发现演员和主持人的感悟力啊，文字的理解能力啊，太重要了。 文化功底， 对， 任何时候到最后拼的还是文化。 对， 永远是文化， 要有底蕴的。如果想从这个演员成为表演艺术家，从主持人到有声语言的工作者，有声语言的这个艺术家来说，就是这个文化这个底蕴，包括这个道德，其实都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 千万不要丢掉。真的，我们看了太多，用很痛心的，可能他的专业课很好，但是因为文化课有点忽视了，走了一圈，可能觉得我专业不错， 对， 但是往往忽视了这个，因为文化环节把这么多这么难的关都闯过去了， 是啊， 就很可惜了。 是，所以说在艺考大概是在3月中下旬，可能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之后， 都结束了。 还有大概几十天的学习时间，在这几十天的学习时间里边，我觉得没有什么任何的技巧可言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踏下心来，甭管考的是再好，或者说有多么的不顺意，因为这个时候一切还没有结束，还在等待着你的努力和拼搏的时候，你就没有理由放弃，或者说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啊，就是跟戒骄戒躁相反的一种状态。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我总会强调说，因为其实艺考是多一条路，不是说只有一条路。 哎， 艺考这条路你还把文化课弄好，一旦艺考说实在都没过，你还有文化课这条路可以报。总归是能上个大学，对于自己如果真的喜欢艺术，到大学期间再去从事学播音啊、学表演，都是不冲突的，对吧？ 对， 所以归根结底，文化对于不管是播音、对于表演的考试和对于你能不能考上大学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好好学习。 是的，我觉得在这里，在节目最后了哈，我们也希望，我们三个都给艺考生再 说一些祝福吧，说一些小小的，就是特别简短的几句建议什么的。依萍先来吧。 嗯，对广大的艺考同学们说几句也算掏心掏肺的话。我们仨呢刚才给大家了一些包括就是艺考上的很多的小建议，包括一些小的就是小技巧啊也好，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好的帮助啊。但是呢文化课确实还是自己底蕴的东西，还是永远是跟着自己走的。所以说文化课一定要尽量扎扎实实的打好功底。可能现在说回话是不是有点晚了但是吧，能多考一分还是要多考一分。 是啊，一分差不少名次呢，是不是？ 对，这个真的是。 对，我的建议就是在考场上要做到自信，要做到从容，要做到坚定自己的内心。然后在考试结束之后还是这样好好的继续文化课吧，同学们。因为拿到证只是说第一关过了，还有一关，把高考这一关再顺利的通过，那人生的这个梦想就真正开始起飞了。 对， 刚才说的很好，是开始起飞，并不代表着结束，因为未来的路还有很漫长。我要跟大家说，是接张彤刚才说的，对于有一些考生，我们也刚才说有一些盲目自信的，可能觉得我特别棒啊，谁都看不上啊，谁都不如我。有自信是好的，但是也要看到旁边人的优势。如果我们能从每一场考试当中从考生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没有白费。 对，总之啊，艺考还在进行过程中，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艺考，也会随时的会把艺考的一些新鲜的事儿，包括一些心得体会告诉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为您呈现的青年说。那么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依萍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表演的艺考的一些经验，我觉得一定会对大家有用的啊。也希望以后依萍也常来，多给我们分享一些包括表演啊，包括生活中的一些小乐趣， 包括唱首歌曲凉凉啊 下回一定要展示哈。好，再次的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到10点，青年说继续陪伴大家。那好了，我是张彤， 我是王松， 咱们明天见了， 拜 拜。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